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。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Stay.

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。 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。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哎，还没有喝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带你听到的这一位是梁静茹。梁静茹呢，其实是一个给人以平时清爽印象的女生，她游走在民谣和摇滚之间，是一位情歌天后。也许她的极具个人特色的小虎牙和笑容，也是她让人觉得亲切的原因。为什么能够唱情歌还可以唱为大众情人呢？而且她的声音又不太嗲又不太纯，甜中带酸，感性中还偏一些些的理性。不过梁静茹有一种独特的感性，再加上她的文艺曲风，所以可以说她是流行工业里的商业佳作。 没别的，只想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爱你。不管你会怎么想，你怎么说，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你知道有时候感情是很难说，很难说，爱人或朋友，从前到现在我真的感觉要一想你，我的心就发烧，想给你听我的心跳，想你知道我睡想着你，把车想着你，合眼闭眼间出现的全是你，我猜不到你的表情，我读不到你的回应，不想难为你，又不想放弃你，决定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想着你，听歌想着你。